第二十集，维伦赴约。 当德雷克塔尔告诉我父亲的事迹时，是我一生中最为他感到骄傲的时刻。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能够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有多困难。我父亲曾经做出的这个决定，失去了很多，所获却甚少。不，并非如此，他保住了他的荣誉。这世间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放弃荣誉。 杜隆坦收到了奈奥族的信，信中奈奥族的语气不容反对。杜隆坦长叹一声，把信递给了他的伴侣德拉卡，匆匆浏览。他的眼睛迅速扫过信上的文字，喉咙中发出不满的低吼。 哼，奈奥族把这个差事派给你，真是个懦夫。这是他的任务，又不是你的。 我曾经宣誓过效忠于他，奈奥族是先祖之魂的代言人。 我的伴侣，我不知道我能否相信奈奥族， 但我们都信任德雷克塔尔，而他证实了奈奥族的言论。得来你们在密谋对付我们，奈奥族说维伦甚至坚持要求进入沃舒谷。我很高兴信中奈奥族没有要求我杀掉维伦。也许当维伦落到我们手中时，我们能够说服他改变他的想法，让他说出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于伤害我们。也许我们能通过谈判达成和平。 这个念头抓住了他的心，令他心头一紧。虽然他和德拉卡共度的日子是如此美好，虽然他对他的氏族感到如此自豪，但要是他能像他父亲那样简单的生活该有多好。在森林与田野中狩猎野兽，在科什哈格节的月光下起舞，聆听古老的传说，沐浴在先祖慈爱的温暖中。杜隆坦什么也没有对德拉卡说，他很高兴此时他们还没有孕育后代。对于兽人孩童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他们的童年被偷走了，他们的双肩还不够宽阔，但是已经被迫担负起了大人的责任。如果德拉卡有了孩子，杜隆坦将毫不犹豫地像训练其他儿童一样训练他的儿子或女儿。他很高兴现在还不需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德拉卡眯起双眼，深情地望着他，仿佛能够看穿他的想法。 你曾经见过维伦，那次遭遇的美好记忆与德莱尼人计划毁灭我们之间产生了矛盾，你想说服自己接受现实，但对你来说非常不容易。 是的，很不容易。也许这就是奈奥族将这个任务指派给我的原因。我确信维伦还记得那一夜，他可能会愿意和我对话，但可能不愿意与奈奥族交谈。啊，要是我能看到他送来的那封信就好了。 那样的话，一定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我会告诉信使，让奈奥族放心。我不会逃避我的职责。 杜隆坦走出去的时候，他能感受到德拉卡担忧的目光一直紧随着自己的背影。此时维伦正静坐冥想着，他握着紫色水晶贴近心口，红色与黄色的水晶放在他的身侧，轻柔的光芒笼罩着他苍白的皮肤。其他四颗水晶被放在德莱尼领地的别处，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满足他人民的需求，但那颗紫色的水晶从未离开过他的身边。这颗水晶的力量能够帮助他敞开心灵与灵魂， 甚至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以某种方式与纳鲁直接交流。每当维伦带着紫色水晶冥想之后，他总是觉得自己更加强壮，更加纯洁，仿佛灵魂都被磨砺出了锋芒。虽然七颗水晶都是珍贵而强大的，但这颗水晶是他最为真实的。他竭力想听到克乌雷的轻声低语，但是一无所获。维伦心头一痛，低下了头。说话声让他睁开了眼，是瑞斯塔兰正在与他的一名助手交谈。维伦招手示意他上前。 有什么消息吗，老朋友？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先知，我十分遗憾地通知你，您派去给萨满奈奥祖送信的信使被一对兽人给杀死了。 我感受到了他的死亡，但我曾希望那只是意外。你确定他是被故意杀害的？ 奈奥祖是这么说的，而且毫无歉意。你关于他们不会攻击手无寸铁的人的理论可能需要到此为止了。 我曾经希望要是这样就好了，但你刚才说在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令人悲痛的消息中也有好消息。 如果你认为那是好消息的话，奈奥祖说一名兽人将在山脚下与我们会面。 他不会亲自到场？ 他不会来，我的先知。 那他会派谁来？ 信里没有写。 把信给我吧。 你的信使死了，幸运的是杀死他的那些人在他的尸体上搜寻到了信件。我读了你的信，我同意派出一名兽人与你交谈。我不能保证任何事，我不保证你的安全，我不保证与你们停战，我什么都不会向你保证，但我们会倾听你要说的话。 这不是我期望得到的回应。那些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突然执着于伤害德莱尼人？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与他们敌对，为什么？好吧，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就像人生一样。 我不能保证任何事，奈奥祖这么说，笔记刚劲醒目。见面的日期到了，这天天气晴朗，令人愉快，真是不应景。杜隆坦这么想着，眯着眼睛看着跃动着洒下的初夏阳光，他的心中阴郁而沮丧。天气就应该映衬着他的心情，至少应当阴沉多云，再来点冰凉的蒙蒙细雨就更贴切了。但太阳并不在乎他沉重的心情，也不关心任何种族、任何人民的命运。他就像照耀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欢快地洒下日光。沃舒谷水晶般多棱的表层上反射的阳光如此明亮，圣山仿佛在熊熊燃烧。杜隆坦已经选好了一处地形有利的位置，并将他手下的战士们部署就位。从这个位置，他能在维伦一行人看见他们之前率先发现对方。他决定守株待兔，静待德莱尼人自己撞上门来。他指挥着战士们巧妙布阵，确保一旦德莱尼们进入包围圈便无路可逃。这里的每个兽人都是全副武装，耐心地等待着。萨满们也已经蓄势待发。拥有锐利的目光与出色的格斗技巧的德拉卡无疑会是一名出色的斥候。杜隆坦将他编入到了最前线的队伍中，作为一名哨兵。一旦维伦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他就会用一个德雷克塔尔准备好的法术通知杜隆坦。而德雷克塔尔本人则站在杜隆坦旁边。作为氏族中最强大的萨满，他的任务就是保护酋长。他们两人站在一块突出的巨石上，就悬在闪烁着的圣山入口的正上方。数十名战士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弓箭、 首辅和标枪早已就绪，其他兽人则已经花了数天将巨石挪动到位，只等杜隆坦一声令下，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让巨大的石块砸在德莱尼的头上，以这种形式为他们带去死亡。一缕微风搅动着杜隆坦的黑色头发，不远处的一只鸟欢快地叫了起来。德雷克塔尔关切地望着他的酋长，他劝解忧心忡忡的杜隆坦，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那些家伙是他们的敌人。杜隆坦点点头，希望自己能够像其他兽人那样轻易地相信这句话。微风再次拂过他的脸颊，持续的时间更长了些。这一次他听到了风中的细语，这是来自德拉卡的消息，通过德雷克塔尔的元素之力传递而来。他们来了，五个人，没有穿盔甲，没有带武器，他们是走路来的，十分平静。微风带走了德拉卡的话语，杜隆坦知道风正把这些消息带到所有集合在此的兽人耳边。当时机合适的时候，德雷克塔尔将通过风声向杜隆坦的部队下达命令。杜隆坦挺直了身子，心跳加速，双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战斧。德拉卡汇报得十分准确，一队德莱尼人正以他所描述的那种步态向他们走来。那五名德莱尼人并没有穿着那次与杜隆坦相遇时杜隆坦印象中的那种银蓝相间的铠甲，而是穿着色彩艳丽的长袍，仿佛他们刚刚用过晚餐。微风吹起他们的衣角，在他们身后如旗帜般飘动。维伦亲自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穿着与其他随行者不同的朴素的棕色袍子，皮肤是独一无二的奇怪白色。虽然气氛紧张，杜隆坦还是露出了笑容。德莱尼人穿得这么花枝招展，但他转眼就明白了，德莱尼人就是想要被立刻发现，他们就是想让兽人安心，告诉兽人们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来卡舒尔祖母曾经说过的纳西朝圣。想到这其中的含义，他脸上的笑容散去了。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精心谋划的诡计？萨满不需要手握长矛就能造成破坏，德莱尼们也不需要。杜隆坦还记得那种一旦碰到就会烧伤血肉的魔法网，是一种凭空出现的、兽人们从未见过的能量网。是的，即使手无寸铁，德莱尼人们也并非无害。杜隆坦交代过他的士兵，知道他们会遵从命令，除非得到了杜隆坦明确的命令，否则他们不得射箭警告，甚至不得出言辱骂。但他们明白德莱尼的战斗方式，不会措手不及。杜隆坦能嗅到离他最近的那些战士们的紧张，他不知道那些德莱尼是否能够感觉到。杜隆坦看着他部署在最远处的小队从藏身处现身，在德莱尼身后摆出了阵势。他们在德莱尼身后的很远处，杜隆坦希望那些德莱尼没有注意到，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现，只是继续平稳、自信且平静地走着。